嗨，大家好，我是爱看美剧的妮居， 我是没有童年的喵如。 看，为什么没有童年呢、啊？ 你有看过《紫禁之巅》跟《海图湾恋人》？ 海湾恋人， 还有什么？有三立剧的什么八点档？ 可能薰衣草啊，然后西街少年。 哦，西街少年我也没看过哎、欸、啊 ，MVP 情人。 嗯，怎么了吗？ 我都没有看过。 什么？太夸张了！ 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就是来聊剧，但是就是那些我都没有看过，不好意思。 这样子，那你都平常喜欢看什么剧？ 其实我看就是从我有记忆以来是《还珠格格》。 哦，《还珠格格》经典大作， 经典，真的经典，太经典。 就是每天八点，我还记得八点，你一定要全家坐好，然后在电视机前面打开。 啊，你们全家都一起看哦？ 对，然后一起唱当，是当吗？就是啊啊！哎、啊欸，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当去 KTV 一定要点，就是动力火车的当。我跟你讲， okay. 每次这首歌出来，大家都说那首歌歌名到底叫什么？其实它就叫当。 OK， 就是动力火车的那个啊啊啊，一直叫就对了。 所以你们全家都看、啊，我们全家都没有人看，只有我在看。 没有啊，就是一起大家和乐欢赏的节目，合家欢赏。 有吗？里面有很多很恐怖哎、欸，像什么就是针刺背啊， 那真的是蛮。 或者你知道被架在就是你知道一些很奇怪的器具上面，然后就是要被游行之类，或者砍头的故事。 是没有砍头吧？太浮夸了。 有他们，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他们要被抓去砍头，然后还在菜市场，然后被丢菜。 哦、oh, ，对，类似那样。 然后后来小燕子就，是小燕子吗？还是就是他其他的朋友，就是来把他们接走。 嗯，我有点忘 了。反正就类似， 反正就是一部经典大戏 啊。 所以它是你的第一部吗？ 可能吧。哎，薰衣草比较前面还是这个？忘记了，应该是薰衣草比较前面，因为薰衣草看起来很老旧。 可是《还珠格格》是我小一、小二哎。 小一、小二吗？ 对啊， 欸、那应该薰衣草比较后面，我觉得。 对嘛？ 好扯哦。 对，《还珠格格》真的是陪伴大家成长， 真的。对啊，然后后来就看什么？ 后来其实其实没有。如果以偶像剧台湾最有名第一部，应该就是《流星花园》 啊，《流星花园》我有看。 F 四。 对啊，还有那个啦，那个啦，那个啦，那个啦，《麻辣教师》。 麻辣教师哈？ 麻辣鲜师。 是哪算呢、 啊？麻辣鲜师是剧啊， 没有， 长寿哎、欸， 它只是一般的就是电视的节目感觉。 OK， 我觉得不太一样嘛。 哦，所以今天的重点是偶像剧吗？也没有吧。 哦，没有，没有局限。 对，没有局限，没有局限。好，反正就是麻辣鲜师，然后什么流星花园啊，都是小时候很红的。 我最爱《海豚湾恋人》，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每一集都哭到疯掉。 这么夸张？ 对，然后我超爱张韶涵 ，yes， 张韶涵的我的就是第一名，到现在一样热爱，唱歌好听又会演戏， 这么夸张？ 不夸张，而且以前拜托，以前最会演戏第一名大概就是张韶涵吧，就是在那个三立圈，后来就有王心凌啊， uh-huh. 都是那个时期很红的艺人。 嗯哼，王心凌那时候演什么红起来？ 演那个、西街少年， 我没有看，我就说我没有。 然后跟谢志一起唱《煎熬》， 就没有童年，所以没有看呢、啊。 这样你很难聊哎、欸， 哪会？我跟你讲， 好，那不然你看过的台剧有什么来分享一下？ 台剧就真的我刚刚讲那几部就结束了， 嗯，好， 非常的少。我跟你讲，我台剧真的看的非常少，因为我几乎都在看就是日剧跟美剧，韩剧反而不那么多。 所以你说你日剧看多，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日剧？ 我觉得是国中的时候哎、欸，你有看过那个《求婚大作战》吗？那应该是国中的时候吧，我印象没有错哈。 没有， 山下智久跟长泽雅美，我跟你讲，那部真的超经典，你一定会看，而且超好看。 然后那时候好像大家很爱山下智久， 对，就是山P。 这名字 没有，他真的叫山P。那时候就淳朴，民风淳朴，没有想到那个 Sweet Sam 的山P。但是 anyway， 他就叫山P。然后那部真的是经典到，就是你每天回家就是九点的时候，你一定要就是在电视前面看，因为你就很期待又下来，因为他的故事剧情就是他要去追求。欸、不是，他故事剧情是他的青梅竹马一个女生，然后就是长泽雅美，然后他那时候就是要结婚了，然后因为他其实很喜欢他，他一直没有告白，嗯，对，然后他就刚好遇到一个神，然后那神就说我可以让你回到过去，就改变你的未来， 就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剧，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一直穿越时空，一直穿越时空，超好看，超级好看，超级霹雳， 好吧，我无法接受这个话题。 没有，真的好看啊！那你看过什么日剧？ 如果我国中的话，应该是国中的第一部接触就是《女王的教室》。 我不知道你 知 道这一部。 我知道这一部，但我真的没有看。 我觉得非常经典，因为那时候我在电视看，想说哇靠，这个画面怎么那么就是阴森感很重。嗯哼。然后我就觉得那女的看得超凶。对对对，就是想哇，这太酷了，然后就开始看他的题材。嗯哼。对，然后他就在讲一些，就是他教育小孩的一些可能模式。他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 OK。 对，我觉得他拍的手法还蛮特别的，那算是我接触的第一部日剧吧。 OK。我跟你讲，他们明年一月的时候也是，就是《女王教室》的编剧还导演，然后就是要跟天海佑希一起合作一部叫《Tap Knife》的，就是做医疗剧，就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你如果这么喜欢的话， 所以是像《麻醉风暴》这样吗？ 他没有很仔细写，反正就是类似说他是一个天才的脑外科医生。我猜应该是有点像是 白色巨塔 派遣女医那样。 OK， 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我记得我可能如果要跟你聊日剧，我再来就是。嗯，半泽直树吧， 这也差太远了吧。你中间都没有看是吗？ 我不太看日剧啊，因为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日剧，是因为我觉得日剧他们的内心戏太多了，就是自己 OS， 然后想说，我觉得可以直接表达嘛，就可能很蛮符合日本人那种比较内敛的个性，就是比较不能一直表达，就是出来的个性。嗯嗯 嗯。但我真的很喜欢芥雅人。 对， 我觉得这样人超强，就是他每一部剧我几乎都有看，然后我觉得最喜欢的还是《李狗海》。你没有看《李狗海》？ 中文是什么？ 欸、王牌大律师。 哦，有啦，有，一定有看。 很好 看，而且应该是《王牌大律师》先，才是半泽直树吧？ 是半泽直树先吧？ 哦，我忘了。 对， 反正就是我也是两部都看了，然后我觉得他在这两部的演戏实在落差太大，太屌了， 真的真的真的。但是我觉得他在《Legal High》真的背台词真的是无敌霹雳强，就是他可以就是讲得很快，然后又很清楚，然后他那个角色非常的鲜明，然后每一集就是都很吸引人。 对，我觉得非常好，而且其实他每一集都在讲一些案例，我觉得是很真实的感觉。 而且我很喜欢他就是在探讨，就是说我们觉得对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是对的。嗯，不然他就是用他 就让你比较可以去回，就是发想， 对对对， 发想， 你就会颠覆这整个说，哎、欸，你原本的思想是不是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我觉得《Legal High》之后就是有一部就是叫做《信用诈欺师》，是同一个编剧做的。嗯，然后我觉得就是他是长泽雅美，因为我很喜欢长泽雅美。然后就在里面他也是就是有很多就是你超乎想象，因为他是在讲一个故事，说就是这三个人他们其实是一个诈骗集团，但他们诈骗是说他们去骗那超级有钱人的钱，然后他们会用一些就是你意想不到的方式，然后可能最后的结局就发现哎原来是骗人的这样子。然后比如说他们有一次就是用了大费周章，花了超多钱，然后去租了一个就是机场，假的机场，然后就是装潢那个机场，然后他们就把一个富商就骗上那个飞机，然后他们就说哦要坠机了，然后结果他们就让富商就先跳机，然后就把他钱就留在那个飞机上，就这种 一个诈领保险金的故事吗？ 对对对对，就这一类的。然后就富商就回去找那个机场的时候，赫然发现就哎，干那机场真的就荒废了，更没有。 重点是这有需要拍成一个戏剧吗？ 有啊有啊，就你知道这中间就很多就觉得引人遐想的，就是一些部分啊，就觉得非常好看。 好哦，啊，我想到了，没有，我最早接触日剧第一部是《交响情人梦》 哦，《交响情人梦》。 就是音乐老师一定会放给大家看的， 音乐老师会放给大家看。 对，因为其实它里面运用到非常多的，就是很知名的歌，就可能是贝多芬、莫扎特谁谁谁的歌。然后它又是比较像是那种戏剧带你去了解这个音乐，所以大家学生会觉得说哇好有趣，会一直想要去看。 但玉木宏真的很丑， 哎，你这样子可能会被很多人打哦。 对不起， 这种个人偏好不用特别讲了。 对不起。但我真的觉得，就是那一部也是真的非常经典、 啊。对，经典， 经典中的经典。 所以你喜欢看日剧的理由是什么、啊？ 因为我觉得很浮夸，而且它的场景都非常的，就是场景它会有一个就是日剧的场景感，它不是很真实，你懂吗？它不是非常真实，但是你会觉得很想要进入那个世界。 所以喜欢虚幻一点的。 我喜欢有点对，有点假假的，或是有点就是 假假的，我不懂。 你懂为什么他做的东西非常的精致，但是他不会出现在真实世界里面。 那为什么美剧不行？我觉得美剧也很浮夸啊。 但我觉得美剧非常的真实、欸，就是它每一个场景都是真的，就你会觉得 没有 okay, 没有， 那就是房子。 很多美剧其实它的布景就只是一张就是海报而已。 真的吗？ 对 ，Such as such as How I Met Your Mom, Barney's Home， 那是那种的好不好？ 我就是很喜欢美剧耶、欸、 没有，那个是那种短剧啊，短剧很正常啊， 可是日剧其实也没有很长啊， 我的意思说它是比较类似搞笑的那种短剧，就对话 哦、oh, okay. 对，它就不像是真的什么夏威夷之夫这种美剧，或者、就是、 啊是什么这我不懂 OK 或者是像什么英诗录这种美剧就不一样、 oh, OK 这是大片，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很常看美剧？ 我很爱看美剧耶、欸、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我之前自己生长环境的关系、嗯、就是还就蛮常可能之前到美国啊，然后就是学英文干嘛干嘛之类的、嗯、因为我姐之前就在美国，所以其实接触到的美剧非常多啦 OK 对，我觉得不管是好笑的或者是那种比较长片的我都非常喜欢， 因为我看美剧是大学时代开始吧，嗯对，然后哦，因为那时候有一部很红的在 Fox 上面叫做 Awkward， 好不知道囧女珍娜，然后反正囧女珍娜她就是她的故事就是讲说囧女她刚上高中，然后她很想要做爱，然后就是她有一次去了夏令营，她去了夏令营，她长得没有很丑，就是她是正常的女生，然后就她就有一次去 好像美剧哦，很爱做，很想做爱， 对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就是她就去了夏令营，然后她就是因为。就有点普通，所以就是有点被排挤，然后结果他就遇到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就是很高很帅，然后他们就是在那个体育室做了爱，然后结果他就后来就有一次发现就是那好像是他同班同学什么的，然后他就开始跟那个男生谈恋爱，但他就同时爱上了另外一个男的，然后那男的就是一个乖乖牌，然后那男的是就是很喜欢他这样子，然后就是在这个纠结之间的三角恋，还有就是他们爸妈很强这样子，因为就中间就是有一次 是好笑的吗？ 是好笑的，他就中间有很多很坑的，比如说他爸妈有一次就他爸就说哦，你成年，你十八岁，哎、欸，还21岁了，你18岁，然后说那我这样要送你一盒保险套，然后他就去 Costco 买了一盒，就是那个 CP值很高， 对对对，保险套给他， 好吧，这个我 就类似这种， 是可能很懂，像我觉得我最早接触，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就是 Gossip Girl。 Oh, 觉得这经典到不行、okay. 就是我听说就是明年他们 Gossip Girl 还要全部一起再拍最后一季，我觉得 感人、哦、 我觉得好兴奋，然后 感人哦， 对，然后我觉得里面男女老很帅，然后我个人超喜欢 Nat、 okay. 就是帅到爆，然后 Serena 很正，然后跟 Blair 都很棒，然后到他们现在其实像 Serena 现在就是跟就她后来演很多戏，然后她的老公就是14的那个男主角、嗯、对，我觉得是非常一部经典的好戏 OK， 但里面不是就是一直在 就是她就会讲那种高中有钱人、 就是、宫斗吗？ 不是，她在讲高中有钱人，他们有一些心机啊，然后炫富啊， 就是宫斗， 不要讲宫斗好不好，是不一样的词 okay, different different okay, okay. 对，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看，它整个剧情安排我觉得很符合，主要应该还是比较多是女生在看啦、 okay. 但那部真的红到不行， 但是你喜欢那一部就是除了就是剧情，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 我觉得他们里面的服装搭配都非常好看 OK， 对，就是当然可能会那时候会觉得说哇好夸张，高中生穿这样、嗯、但他们里面的衣服啊都非常的用心，然后我觉得就场景也是，因为他就很多场景都是在大都会那个博物馆前面的楼梯拍摄，然后还有很多就是纽约的一些就是咖啡店，你就觉得哇好棒哦，就是好想要就是去纽约，然后就吃那些东西，然后去那个地方跟他们一起坐在那里，然后最经典就是那个 Central Station OK， 就是 Serena 回眸那一瞬间，大家每个人去纽约一定会拍 回眸吗？ 对，就是他那个就是有点黄金黄色的那个车站，然后加一点现代，然后在一个那个很大的时钟前面，那算很经典的一个场景。 我完全没有看。 我觉得每次看美剧就会很想要直接飞美国。 可以理解，但我觉得美剧就是我很常会弃剧、欸，因为你知道它真的是很多季，然后可能一季就有10集左右。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 然后就超多的， 没有重点是它有时候前几季拍的很不错，但后面几季你就觉得哦好拖。 而且他们最喜欢就是就又开始就是谁搞谁，然后就最后大家就是都有关系。然后我就觉得哦，好烦哦，我就不用再搞来搞去了。 毕竟没有，毕竟这就是你知道都要付钱给演员，那不可能请到这么多啊，就有点像台湾八点档概念，也没有啦，没有这么 low 啦。 没有，那里面美剧通常都很多人啊，就很复杂、欸。 的，其实。 可是我觉得就是很，我自己会蛮喜欢。那我觉得，那我讲一部跟大家分享一部，我觉得超轻松小品，然后超好笑，然后你也可以学很多单字，虽然是很 useless 的单字，但我觉得还是很不错啦。嗯、就是 Broken Girls， OK， 超好笑。你有看过吗？ 我有看过。 对，我觉得真的是笑到我朋友之前跟我说，他笑到从椅子上摔下来。 但是我真的没有爱那种的，因为就是很美式的笑点。 不不不，我觉得他超不美式，因为我是一个不是很理解美国那种什么历史，他们可能讲那种开玩笑，我真的不是很理解。但是他们的点就那种很脏很黄，你觉得天哪，太好笑了！可是你可以学到 masturbating 这种，你知道单字都是从 broken world 学来的。还有就是里面还有那个有一个叫 Sophie 的女生，然后一出来，然后大家就用那种啊，就用那种死人笑音。去把它配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笑的笑点。再来，女主角 Max 实在太正了，就是画，我觉得就是她画红唇，然后黑发，然后胸部又大，然后穿那个 waitress 的妆，就觉得天哪， 重点是吗？ 是重点啊，就是看剧也要自己可以疗愈。我就觉得说， 因为我觉得这种剧就会跟《生活大爆炸》那种就是很类似，就是还有就是 Six Friends。 没有，我觉得《生活大爆炸》，我觉得我知道很多人也很爱，但是我个人不是很懂，因为它就是那种宅男 freak， 它是 geek 的东西啊。 就我觉得不是很理解，但我觉得 Broken Girls 实在太疗愈，而且很适合配饭吃。然后记得不要把饭喷出来，对，因为我很容易噗，然后就是。可能吃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哇靠，太好笑了吧？ Okay, 这样， 因为我自己不是这种就是很好笑美剧的 TA，、欸 uh-huh. 对，我喜欢就是那种像什么《阴尸路》这种，因为《阴尸路》真的很真实啊，然后里面就是有充满了那种就是人性，然后就是你知道又有杀戮，然后又血腥腥血淋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那种就是末日的题材，我超喜欢末日的题材。 好吧，因为我有一次我朋友是很推，然后我看了一集，然后我看到僵尸被爆头，我真的觉得，哦对，因为我虽然爱看美剧啦，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我还是极限很弱，就是我不太敢看血腥啊，什么鬼啊。就 是、但是我跟你 讲 那个什么，那个 Game of Thrones， 对，权力游戏， 那我完全无法看诶、欸，因为它有一集就是我曾经大学的时候，我就追了大概一季还两季吧，然后就有一集就是国王要被砍头，然后结果他头就真的被砍下来。然 后因为血淋淋啊， 因为他不是僵尸，你懂吗？因为僵尸的话就是， 欸、我觉得他是假的，是不是？ 对，他就是僵尸，但他就是 因为他那头也是假的、啊， 不是？可是他是人，就是他前面有铺陈，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就是他明明就是心地善良，是一个很 kind 的一个国王，可是最后却是这样的下场，就觉得 我跟你讲，这就是这部。这就是这部戏最厉害的点，就是他想要让谁死，下一秒就死了，所以才会这么红。所以 HBO 的大片真的是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追。 对， 但听说最后一季烂尾了，就是大家就说请编剧重写、 哦。真的，我真的觉得那我没办法，因为就这种就有情感的 哦，我是更 有情感的那种，就觉得哦， 没有。但是听说他在描写人性这一块非常强，就是真的是非常真实。然后。斗争这一块、所以他才可以赢得全世界几乎80%的美国人都在看这部剧。 但我觉得《阴尸路》就是也是在写人性，他就在写说，就是如果真的没有社会，就是没有政府体制，然后政府崩解的话，就是我们人会变成怎样，会有怎么样，就是人性凸显，每一种不同人性会怎么样聚集在一起之后，会凸显什么样的事情出来。 对，我相信，因为这部也是口碑也是好到不行，但 对、啊 对啊、 但现在也有点烂尾啊，我觉得， 好吧。那我就没有追了。 对，不用。还有什么监狱那个？ 哦，我知道，像我最爱还有另外一部就是比较新的，像是 《Orange Is the Black》。 对，就是女子监狱。 对，女子监狱。 这也是我朋友推的。那一开始我想说，哈，监狱哦，然后女子监狱想说到底在演什么，结果没想到第一集，我觉得它真的是完全就是真实的反映出女子监狱里面所有事情，就觉得 真的 天哪， 真的 太真实了。 而且我觉得它很明显就是。女性 TA， 因为里面全部都是女生， 对，就是它里面会很多 lesbian 的剧情， 对，而且就是它会就是凸显出就是女生真的就是女生在勾心斗角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它也是讲非常多的人性啦，比如说可能你其实，在孤注就是孤立无援的时候会做什么事，可能你一个人在监狱，然后其实你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或是其实每个人他都会背后有一段很艰辛的故事，他到底为什么会被抓进去关，然后到他们到底怎么对待狱警，我觉得都是非常真实的。 对， 但是我个人的觉得是他的第四季让我非常难熬。 为什么？ 就是第四季的节奏实在太慢了，我有点硬把它看完了。 对，就是我个人会觉得真的很好看是前三季啊。 对，就是我觉得美剧就是这样子啊，它就是前面可能有几季真的很好看，然后后面就会开始脱戏，然后就是有一点就很无聊。对，然后它可能就最后一季给你一个很好的啦，也难讲。但我觉得就是 Orange and Black， 它是真的是。你如果想要知道就是监狱里面的生活是怎样的话，当然是美国啦，就是 谁想知道、啊？ 就是 你自己想知道吗？ 我蛮想知道啊，就是你有看那个，你有看 Netflix 的影，就是它有一些就是纪录片影集，然后它就是在描，就是去拍说就是在监狱里面的人怎么生活，然后就很夸张，就是比如说他们就有拍到一个，就是他们要。就是这一个预防的人，就一个男生，然后他要跟，因为他们可能是这一层楼是关男生，然后下一层楼是，就是下层楼可能是女生，然后他们就谈恋爱，你知道他们怎么传话吗？从马桶。 哦，我相信。 他们从马桶，然后就是把那个线啊，就是弄进那个马桶，然后就嘟嘟嘟嘟嘟，然后弄到下面传纸条。 嗯，蛮真的是蛮厉害，而且我觉得看监狱片，你就可以了解说，哇，人真的超聪明。可以挖地板啊，可以干嘛？ 没错，什么事都想出来。 用书夹带一些有的没 drugs， 什么都从那边，真的蛮屌的啦， 真的。 那如果讲监狱片，我突然让我想一下，我觉得真的是我目前近期看过韩剧，我跟大家首推第一名，就是《机智牢房生活》。 嗯哼， 我觉得实在太好看 了，这么夸？ 对，就是它里面很多都是不是说超级有名的大咖巨星去演的。但他就在讲一名棒球选手，然后他突然有一天，哦，因为一些意外，然后进到监狱里发生的事情。 嗯， 那因为其实他跟监狱里面狱友们都是完全不搭嘎，而且狱友就说：“哇靠，你甚至就有点像类似这种，可能王建民被抓进去关这种类似的题材，就觉得哇，我居然跟一个棒球选手就是关在一起，然后发生了很多种种的经历。然后这一部我觉得是认真又好笑。”我觉得尤其他的配音实在太屌了，就是我觉得韩国，我觉得真的很佩服是他们的配音，比如说有时候是蛮尴尬的时候，他就会有那种就是绵羊的叫声，或是那种乌鸦那种叫声，我就觉得真的太好笑，就觉得说哇靠，真的是蛮尴尬。 OK， 但他其实描述非常多真实面，也是狱中里面很多会遇到的一些情形， 所以他是搞笑的剧， 我觉得他是认真的剧，但他搞笑成分搞笑的非常刚好。就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很白痴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是韩剧厉害的地方。 对， 因为韩剧它不管再怎么认真的剧，里面一定就是有搞笑的配角。真的，我真的觉得。好了，之前那个李栋旭那个那个不用说，那个没有。 哦，那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最爱李栋旭了，花痴就是我。对，因为就是想到李栋旭，就是大家可能会想到， 鬼怪吧？ 没有，大家是什么 My Girl？ 但其实因为我没有这么， 怪哦、 我没有这么早追韩剧啊，所以像可能之前最红就鬼怪嘛，然后就是欧巴就是孔刘跟那个李栋旭，然后孔刘， 李栋旭还没有跟孔刘摆在一起吧？ 你现在什么意思？不管他就是我 Number One，okay, okay. 然后孔刘应该大家比较知道就是什么咖啡王子一号店， 对 对，但那部其实我没有看。 好看一点点，我觉得蛮好看的。 对，大家也是说很好看、啊。 但我觉得韩剧就是很厉害，就是它的剧情真的是，我觉得它的爱情剧就不会让你无聊，就只是哦， 没有，还是无聊的。 有一些啦，但我觉得很多真的很红，就是它这个不只是就爱来爱去，它就里面有一些剧情啊，就比如说就是女主角很心酸啊，然后是 等一下 可以看到鬼啊。 等一下的话，请问这些画面在美剧、韩剧、日剧都会有好不好？还有台剧， 我跟你讲，台剧 这样子不行。 台剧大部分都真的是爱来爱去，我觉得 台剧对啊，就像三立以前都像什么什么爱与勇气的故事。 对啊， 然后 爱来爱去啊， 爱与冒险的故事， 就爱来爱去啊， 没有 没有悬疑， 你不要一直， 我觉得是悬疑，我真的是悬疑。 那我等一下我一定要为台剧平反。 OK， 我觉得尤其公视出品绝对有保证，就是直剧场，他之前推了， 你不能用直剧场跟这个比好不好？ 哎、欸，不能，这也是台剧很，我觉得有一直在进步的地方。像我觉得确实在惊悚剧这块相对比较少，像前阵子的《灵异街十一号》，就是类似这种剧是近期才比较多啦。那像我觉得直剧场的话，第一部应该最红就是《荼蘼》。你知道荼蘼吗？ 我知道， 对，就是杨丞琳演的。 荼蘼不是爱情片啊， 但是没有荼蘼，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真实，就是在讲女性间要选择爱情还是家人。其实当然，这部片主要看的消费者都是女生啦。 不是，我讲的是就是真的是爱情剧，不是探讨议题的那种。 我说以前啊，我觉得以前确实是，但现在已经不是。 啊、 然后我觉得如果说你要讲惊悚剧，直剧场天黑请闭眼实在太好看了。 有这么夸张？ 我觉得真的要推大家去看，它就只有七集。然后他就在找凶手， 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去看。我一开始觉得说哇，好恐怖，因为我就说实话，我真的不太敢看一些就是鬼啊什么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台剧它那个节奏拍得非常好，就是你会想说，到底谁是凶手？你到底是谁？然后你就一直就是想要去抽丝剥茧。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而且这一部已经在 Netflix 有上了。其实 其实前面也有上哦。 对， okay. 其实直剧场的目前都有上在 Netflix。 应该有下下来的吧？最近没有看到。 有，你应该可以找找看。 OK， 对，那我非常推。 我刚刚在讲爱情剧，好吗？好，回来，好，台剧有一部爱情剧，我们刚刚没有讲到的，林依晨演的，跟郑元畅。不可能，你一定知道。 等一下，让我想一下。 你一定知道，因为我现在想不出来名 字。恶作剧之吻。 对， 江直树， 我是袁湘琴， 我是 FN 袁湘琴。大家都会幻想这个剧情哦，真的蛮好看的， 真的很好看，那部真的是超经典。因为我真的觉得韩国拍的跟日本拍的都没有，真的没有我们台湾拍的好看。 对，台湾真的拍的很好，而且我觉得江直树那个就是郑元畅真的把他演的太好了， 湘琴也演的很好。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呢、会觉得说他真的有点把。就是我觉得这个角色设定是把袁湘琴设定的太笨了。 没有，因为他在就是漫画里面就是这么笨。 可是其实我像我姐个人，她就说她之前看日剧、韩剧，她觉得说不要笨成这样比较好看。 真的哦。 当然就是每人个人见解啦，只是觉得说对啊，有时候笨到我觉得有点离谱了， 是有点、是很离谱，好不好？ 对， 超离谱。但我觉得还是好看，就是里面不知道里面也没有什么悬疑啊，就真的是从头到尾就是。湘琴在喜欢江直树，然后他想尽办法要跟湘琴 什么啊？这跟悬疑扯不上边，好不好？ 就那为什么就大家会想一直看下去的点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在就是一直在倒追他的故事、啊， 没有就觉得说好真实哦， 有吗？哪里 ？Where？ 就是有点像女生可能都会觉得说，我也会喜欢上就是。全校最帅，然后功课很好的人，但是我可能都达不到那状况，但是美梦成真了的概念。因为像其实你看以前的剧都比较什么，可能有一些题材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相关吧。我觉得刚好可能时间点，还有在他歌非常好听，就是那个蓝又时的、对歌都非常好听。我觉得刚好就是 铁竹堂 对，但是像他的第二部就是恶作剧之吻二就不是那么好看。 可是他二是他们演的吗？ 是 啊， 对对对，他们两个结婚之后的故事， 对啊，我就觉得其实那二其实 就、然后那时候的就是反派是徐伟妮，对不对？我记得 徐伟妮一就有好不好？ 对啊，就一我在讲一，你干嘛？对啊，但话说回来，现在台剧真的是不得了。像什么雨二啊，我的女孩子， 雨二真的太好看了，我一定要拍拍手，赶快给我一点配乐，就是雨二真的太好看了，然后 很好看， 哦，我个人非常喜欢吴康仁了、就康仁哥，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完全就是影帝啊， 对啊，康仁很强哎， 康仁真的很强，而且我觉得还有就是雨二之前让我颤话，就我觉得真的很棒，是一把青，你有看过吗？ 我知道，但我没有。 真的非常非常好看，然后那时候也是杨景华真的一度要拿下影后，虽然很还是很恭喜柯佳嬿啦，但我觉得那一部真的太好看，那一部就在讲以前就是台湾就是那种历史，国共内战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台湾历史就是很少人会把历史片拍出来，跟很多议题啊，很多争议的状况， okay. 然后我觉得真的拍得非常好，然后也捧红了连俞涵。 OK， 对，然后场景超红，也在台南一个什么一个类似什么学校拍的， okay. 然后我觉得我还特别去朝圣，我觉得真的超好看。然后对，因为他的我觉得他真的用心到所有的地点，比如说他的眷村是在冈山，对，他每个地方都是很用心的去取景的。然后吴康仁真的演得非常好，除了后面我知道就是那个有一点那个飞机上面的虚拟的那个什么特效有一点假。让人家出戏以外啦，整部戏真的是大作，我觉得真的是这样讲。我觉得如果大家 现在讲，我好想看， 真的一定要去看一把。 但我很怕会哭的那种戏， 我觉得会。然后他、 那我觉得不要看。 他在拜托我也是很爱哭啊，但 我就不喜欢 这种情感释放。然后他在 Netflix 上了，我觉得一定、一定拜托， 天哪， 大家要去看。吴康仁演的太好了， 好想看。 对，一定要去看。 因为我之前真的很喜欢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因为我很喜欢就是。有点就是不是那么现实的戏剧， 然后他就真的是用一些比较非现实的手法，然后去表现这整部剧，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没有啊，你的孩子就是被誉为台版的黑镜，你看过黑镜吗？ 我看过黑镜，当然，對對對， 黑镜更是， 对，一定要看，好不好？ 更是经典。 但后来后面最后一季真的不好，但是没关系，前面真的是超经典，一定要看。 对，我觉得黑镜真的是拍得太屌，就是他运用很多科技啊，然后 我觉得科技又算 是很多隐喻， 是整个创意，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干，编剧怎么办法想到就是这种事情？对，就觉得，哎，你这个后面这个回马枪也太强了吧？ 对，我觉得如果就是你喜欢看一些比较科幻，然后科技感，超推黑镜。 对，黑镜， 而且会让你去做一些反思。其实他每一部都会有一些反思啊，而且我还记得有些看完你会有点小沉重，但我觉得你都可以去查一些影评，去让你知道说，哦，到底这个故事想要跟大家表达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蛮重要。然后《雨二》真的是大推，然后恭喜他大得奖，然后我还抽超幸运，抽到就是那时候最后一场，最后90集跟大家一起看。 OK， 对，然后就有跟贾静雯，然后就跟那个林哲熙啊，然后陈宇一起去他们的分享会，还有导演。 OK， 然后导演就说他其实花了2年才把这个剧本真正的完成。那这过程其实当然遇到很多问题，可能他一开始原本不是要走这个路线的。然后后来他才决定，所以真的花非常多的时间。 Okay. 然后我觉得终就是成就了一部好作品， 真的很强。 对，然后贾静雯也是自从那什么《飞龙在天》之后，然后 我超讶异，他后面不是就是去中国发展吗？ 其实我。 我记得有这件事， 没有没有，我记得是他后来就是比较是走入婚姻了，然后这一部算是他后来又在复出的一部戏， 真的是大戏。 对，然后一样漂亮，就是年龄都没老。然后他最近又演了 Netflix 跟台湾一起演的《 醉梦者》， 对。但是评价听说一面倒，我是没看啦。听说喵如没有看， 其实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因为其实导演本人他就是一个拍 MV 出身的人，但他其实前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像是《17岁的天空》，应该大家有听过，还有什么《国士无双》啊，然后《骚人》就是电影， 哇，我都没听过。 我跟你讲，他拍的东西 很小众啊， 他拍的东西就是这么的浪漫。其实我觉得我看完整部剧，我觉得就是浪漫。但因为编剧非常的强，所以他就是让这故事没有走中。他虽然前面就是导演可能用了很多个，就是有点蒙太奇的手法去铺成，就是他想要表达就是这些人的内心，还有那当下的氛围。其实我是有感受到，但是我觉得整个节奏真的是太神秘了。但到就是3-4集之后，他就开始慢慢进入那个主线，然后进入那个主线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欸、有点紧凑了起来，然后你就想要知道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重点是呢，许光汉现在又出来了。当他出来的时候，你就继续看下去，就是又想啊、哦，天啊，许光汉很好，就是说，哎、 欸， 又看 到 最后。 欸、 想 到這裡你什么时候喜欢许光汉？我觉得我是最早期喜欢许光汉。来，你说啊，你说啊。 我没有，我是这部觉得他帅，所以我开始看。 你真的是不够专情，像。我很喜欢许光汉，就是他从那个恋爱沙尘暴 ，OK， 对，就是大家想说啊，是啥？这就是职场的其中一部，他就是也是康仁哥哦， wow. 然后演的，然后许光汉在里面有化那种烟熏妆，然后我想哇，这男的其实不是我的 type 啦，但我觉得哇，很帅耶，然后后面就开始演了很多配角的角色， 好。 就是我的男孩，就是张轩睿跟林心如演的那部，许光汉也有演，然后还是演一个很可爱的角色，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欢许光汉，我觉得他真的超可爱的。 OK， 好好好，脱离许光汉，那就是反正就是最后结局就会让你觉得，啊、天啊，意想不到，编剧好强，大家可以去看，真的可以看 一下。不行，我跟你讲，我看了第一集，然后我到现在还没看完。 你不能就只看第一集， 然后我跟 你 讲 PPT 开始 ，PPT 负面如 潮，不止 PPT， 还有很多地方，大家都觉得看不下去，但我真的觉得没有那么惨。 没事，就我觉得就看人了。我跟你讲，看剧就是这种心情，你也不、 啊、 也是不用 真的真的真的， 就大家都很看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看剧版就是一个疗愈、啊，然后也不用说哦，硬为了要迎合市场而去硬要追。 对啊， 对，但是确实蛮可惜的啦，就 Netflix 跟台湾第一次， 而且这广告真的打到一个大到不行哎、欸，到什么地方都有啊，信义区啊，忠孝复兴啊，然后我去看电影的前导就是也有、啊， 对，然后连白昼之夜还有他的那种互动式体验， 对啊 ，what 就是你知道这真的是对大家来说落差太大了。 对，没关系、嗯，我觉得我们会持续进步。我觉得台剧真的一直很努力。 对啊，我是真的觉得蛮好。 真的可以看，好吗？ 希望大家给台剧加油。然后 你去看一下，跟你讲没有在看的人还跟我讲这种话， 多多点钱。哎、欸，我是哎、欸，拜托，我从以前就很支持台剧，好不好 ？OK， 就那种大家在追韩剧嘛，啊，欧巴我都还好。虽然现在也看欧巴， 对啊，在那边。 哦，讲到这个，我就最近我要跟大家分享最近我实在很爱的一部戏， 无意间。 就是无意间的一天，然后野人翻就是意外的一天， 还有偶然的一天， 对，就是很多。然后真的男女主角都很不 错、欸，但是我真讲这一部就是我标准，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一直爱来爱去而已，就是女主角。 所以你有喜欢吗？ 其实我觉得还就是整个氛围我是喜欢，因为他的故事背景是说他们是一群在就是漫画里面的漫画人物。 你不要剧透太多，给大家留点想象空间。 对，反正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但我觉得因为里面的剧情就是女主角一直跌倒，然后她就喜欢的就是男主角这样子。 什么一直跌倒？哪有啊？ 就她一直跌倒，然后就被男主角接住，然后就喜欢。 你这样描述没有人想看的啦。不是，他在讲说，反正简言之， 因为如果我讲的就是整个故事背景，就是你知道， 安静，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安静，那我讲一下，就是他就是主要就是说。他们有一天发现他们是漫画里的人物，然后他们要怎么去，就是想要去改变这件事情，就是突然活出自己有一个自我这样的意识，然后就开始演。然后重点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觉得男主角陆羽很帅， 我觉得李在旭比较帅。 李在旭就是我知道他就是从 WWW 就是前一部很红。 因为他就是有特色的帅啊， 我知道，我们两个喜欢不一样，但是也很帅，都是帅哥。然后里面颜值都185，又不是颜值 都185、 okay, 里面五个男主角都超帅、嗯。然后我朋友说，里面有一个人长得很像那个包伟明， 谁？ 是不是不好说，大家自己去看。所以他说爱不下去，然后我就觉得哦，有一点 像。谁 像 包伟明？ 就里面颜值高，然后身高高，就是五个都有185以上。然后最特别，里面洪瑞真有置入。 对，不止洪瑞真，还有苹果西达。 你可以看到台湾的食物哦， 就一直狂置入。 对，台湾之光。 但我觉得真的是就轻松小品，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啦，就是一集才30分钟， 没有压力，就觉得很爽。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今天你是有男友的人，男友可能就在旁边翻白眼， 因为想说你就一直尖叫。 对，而且你有会发出那种啊。 对，太变态 了。我没有想要表达那个意思。对，会有些那种哇，脸红，就是脸红心跳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没错。 哎、欸，怎么不太一样？反正就是那种感觉啦。然后我个人很喜欢。 Okay. 然后前一部的话就是 WWW， 他在讲三个、女强人的故事、嗯。然后我觉得那个也拍得非常好看，也是 TA 也是女生为主啦。可是我个人实在受不了男主角张基龙，个人。就觉得哎、欸，他到底在帅什么？我实在看不懂哎、欸。 哦，我不知道他长 这样。所以我哦，对，我还要再强调，我还是很爱李栋旭。 哦 ，OK。 对， okay, 然后李 okay, okay. 哦，我要再讲李栋旭前一部很红，在爱奇艺有独家上，就是《他人即地狱》。 哦，这那部我真的看不下去、欸。 那部你有看完吗？ 我没有看完，我看到7吧。哎、欸，他整个是8吗？ 总共10集。 对，我看到7我就不行了，因为里面真的太恶心了。 其实我是为了李栋旭看，不然那个题材我实在……其实他在讲说，一个考试院的故事，然后考试院就是韩国，就是他们考生或者说还在找工作的人会去住的地方，可能就是有点像雅房的概念， 对， 可能就是大概就4-5平，然后你要在那边读书啊，干嘛的？ 对，我之前有认真就研究一下，就是韩国为什么大家要去考试院，是因为他们的押金，你去租房子押金很贵，就可能一次就是台币10万。对，然后就是大家就是你不可能付不起啊，就是你一定要先去考试院读，因为考试院就是没有押金的问题，它就有点像是 hostel， 但它只是说它有雅房这样子。 哦，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一部的话，就是有点太血淋淋了。 我觉得那一部就是非也是在讲描述人性，因为它其实从一部很红的网络漫画改编的，然后听说改编的几乎完全一模一样。那李栋旭是多的新的角色，因为其他在漫画并没有这个角色。 哎、欸，是哦。 对 ，OK。 然后我觉得里面的是你会边看觉得，看完会觉得哇好阴森哦，然后真的是有怎么那么变态这样子、 啊。不是，因为我觉得看完会有点沉重，就觉得太变态。你会对于就是这世界怎么这么黑暗，这样就觉得啊，干这世界上有个角落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对， 所以你就觉得哦，算了，不要再继续看下去。 然后因为大家就是很爱任时完，就是也很红，他刚退伍，然后就来演这一部。 对， 那当然我会去看，当然就是李栋旭咯，就真的很帅啦。 但他在杀人的时候也帅吗？ 一样帅， 就是哦，不好意思，发出花痴的声音， 有那个剧透，我的天啊， 就是没有，大家可以去看啦、啊。 但我觉得现在就韩国拍很多这种血淋淋的，尤其是 O C N 啊，就是他们 O C N 其实他们会特别就是 什么是 O C N 呢、啊？ O C N 是韩国的，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 T V N， 然后 O C N 就是他们的店，就是他们的 不知道我要发问， 就是他们的频道，就是他们的频道，然后那因为他们的频道就是等于就是制作公司嘛，然后他们就会制作很。不同类型的戏剧，然后 O C N 其实就比较针对这种，就是比较成熟，比较就是比较直接，然后比较议题性的东西会去发挥、嗯。然后之前就是 Voice， 我觉得也真的很红的第一季，真的非常非常好看。就 Voice 没有那么血腥，但是它的整个剧情的连贯性，还有就是整个剧情的顺畅度，还有就是它的引人入胜的程度真的非常的高，就是那反派金彩玉，跟你讲，他那时候就大红大紫，因为他反派演的太好了，就是他那个整个就是阴森的程度，还有就是他就是在杀人的时候就是那个眼神，我不会讲，反正就是他那 部戏是， 然后你知道重点是他又帅，因为他主轴就是整个他在演说，就是好像是大概是十年前吧，然后就是有一个韩国警察，然后他的。就是应该说有两个警察同时就是在同一天，然后他们的就是家人被杀死了，然后就是因为那个女生就是女主角，她是119的接线生，那个时候只是接线生，然后她就对声音非常的敏感，因为她小时候可能发生过什么意外，然后结果她就从那声音就听出来说，就是就是她就发现说那个。那个叫什么犯人在犯案的时候又发出一个声音，然后他就一直其实他就那时候没办法追查这件事情，是因为就是反正就同时就是发生就是另外一个警察就是他老婆死掉了，对，然后死掉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那时候就刚好他的主管叫他说，哎，既然他没有就是他电话挂掉，那你应该要打回去，对，然后就大家就觉得是因为他造成就是那个人死掉的，所以就。男主角那时候就讨厌的女主角，嗯哼，对，但因为十年后女主角就觉得说她很生气，她一定要找到那个就是犯人是谁，然后她就出国去念书，就是念这个就是好像就是犯罪就是犯案吧，就是声音的追查这种，然后结果她就又回来，然后她就成立一个黄金小组，对，就是及时救援小组，然后她那时候就把这个就是之前老婆死掉的警察找来，就当她就是那个小组的成员，但那个老婆死掉的。的就是警察，就是张赫，他其实很讨厌就是这个女的，因为他觉得是这个女的害死他老婆。嗯哼，对，反正故事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从一开始张赫很讨厌他，然后到最后理解，知道为什么他也要追查这个案子，然后到最后就是找出犯人。 哦， 对对对对， 讲非常详细，所以应该是你最喜欢的韩剧吧？ 应该近期最喜欢的，因为以前都选什么宫啊，然后就是《陈军滚绯闻》啊，这种就是你知道爱情喜剧。 不是，我觉得韩剧就是很屌，是他们很会就是锁定某个可能是议题，或是锁定某一个职业去做拍摄。 对。 那我觉得这一就是很不错，而且我觉得他们场景都非常的用心，嗯，就是每个地方取景啊，然后他的就是各种特效啊，我觉得都蛮棒的。 就还有拍摄的那个细腻度，我觉得也非常好。 对，这就是在韩国不得不说，在这一块真的是蛮超越我们的了， 真的是很强哎、欸，可能是政府有补助吧。 对，台湾比较辛苦。 对啊，嗯、好、哦，但我觉得我现在还会去看一些什么德国片啊之类的，因为像是 Netflix 上面因为真的太多议题啦，什么德国片，我觉得最近也是蛮好看的。我最近最推一部叫做《Dark》，就是暗，然后它里面就是真的是 暗。 对，它是骂脏话， 它是没有啦， 它是一个时空穿越的故事。Uh-huh. 然后因为故事线非常非常的复杂，复杂到就是有人去过去，然后看到自己过去的自己，然后去未来看到未来自己，然后未来自己又回来找就是过去的自己。 好，太复杂啦， 就是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我觉得真的非常推荐大家。 可是我觉得那种片可能相对比较沉闷吧。 没有没有，它真的非常精彩，我不得不说很精彩，就 不沉闷。好吧，嗯。那如果讲到德国，我就想立马想到英国的福尔摩斯 哦， oh, 大家应该都知道、 okay. 经典中的经典 了，对， 四季每一集都是拍案叫绝的好啊， 这么夸张？ 对，尤其是那个男主角，班乃迪克，什么？ 康纳区。 康纳派小曲，反正就奇异博士，大家知道的。对对，有点不专业，但是真的，我觉得他在里面真的是太屌了。你就觉得天哪，怎么会人讲话这么快，然后逻辑这么好？他就是很适合去演那种很聪明的人。 但是他长真的长得奇怪。 但我没有很多人觉得他很帅，我觉得他是那种真是越看越觉得 没有 怪到爆，然后但是蛮特别，像奇异博士真的很帅，然后他后来还有演像模仿游戏，然后也是演那种很聪明的人，他就只能演聪明角色， 因为他脸就聪明的人， 对，然后讲话也是 ，pick， 我觉得很喜欢啦，就是英国的话这一部不错， 对啊，但英国我真的没有看过什么其他的。 对，我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主要我个人比较专攻是近期就是韩剧，然后跟美剧啦。 对啊，真的，因为就你知道 Netflix 开始大家就去订阅，然后订阅之后就觉得真的是上面有很多很好的东西。 所以你是讲 Netflix 那所以你主要都在 Netflix 看吗？你看的平台还会在哪里看呢、啊？ 爱奇艺而已吧。 哦，所以你是很认真的付费会员呢。 哇，谢谢啊， 好棒！我也是啦， 你也是哦。 其实我其实有 Line TV， 然后有 Netflix， 有爱奇艺。 哦、OK。 对，我觉得就是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独家。 对对对对。 对，然后可能比如说爱奇艺就打说，哦，我哪一部在只有我这边有，然后 Netflix 也会有， 大家就抢这个而已。 对，然后我当然知道啊，还有一些剧可能大家就想说，那我就是去找那种盗版片源看一看就好。对，但我还是真的蛮建议大家可以购买正版了。 是的，是的，请大家购买正版。 对，因为其实戏剧类真的是很不容易做。 没错，付费内容就是要付费。 对，其实我们并没有被什么被人家什么要求业配什么，毕竟我们就没什么 錢。如果可以找我们业配 ，OK 哦，耶、yeah! ， 应该是不会啦。对，就是我觉得还蛮需要支持，就像音乐一样啊。 对啊， 就像 Spotify、KKBox， 如果大家就是其实还蛮多人都在订阅的，因为现在订阅经济很红。 真的真的， 对， 真的可以就是订阅一下啦，我觉得，因为说真的，你如果去买那种家庭，就跟人家凑真的没多少。 对，因为其实 Netflix 它有家庭方案， 对啊， 就是四个人分，然后一个人大概才100多块， 就真的很便宜啊。 对啊，其实你就可以疯狂在里面看影集、看电影啊，什么都有。对， 而且它就不是每次可能只是那些内容，它真的是每个月都有不同性的。 不过如果爱奇艺的话，主要应该是 韩剧类 跟陆 剧。 对，因为爱奇艺就中国嘛。那 韩剧、陆剧、台剧。 Netflix 就是美剧，如果你是比较喜欢看美剧的话，那 Netflix 它现在也一直在主推它的自制剧啦。 没有没有，其实 Netflix 我觉得是自制剧啦。 当然，因为 你如果想要看什么《阴尸录》这种东西，就上面没有 Voice。 没有啊，感觉盗版会有。 就我说 Netflix 没有啊。 或者说，其实像他现在一直在积极拓展韩剧跟台剧，其实他一直在，就是你知道，其实有非常多的台剧都回来，都在 Netflix 可以看得到。 日剧像也很多，因为他们也是在抢那个就是日剧、韩剧的独家，就是那种大片，其实很多都会在上面，因为他们很有钱。 没错，而且他每一季都会推一些很重点的一些影集，像就是他之前。然后现在最近很有名的就是《去他妈的世界》，他把他打打，对 对 对，就是很红。那他前一季就在打，就是《女子监狱》最后一季了。 对对对对， 他每一季都会有一些新的片子 啊。我还要再推一个，他也把那个《谋杀入门课》买进来了。就《谋杀入门课》不是他们自制，好像是 AMC 的吗？忘记了。然后那一部其实非常的紧凑，然后很经典。反正他就是。 就是恐怖的吗？ 四个就是法律系的学生，然后他们就去上一堂法律课，然后那个老师他其实虽然他外表光鲜亮丽，然后那老师教的非常的好，然后他是一个女的，然后就几乎他每一个诉讼案都可以赢，但是他其实有一个很不美满的婚姻，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主线就是出现说，有一个女的死了，然后就反正就发现说，原来是这个老师他的老公的外遇对象。然后就反正他们就后面就是他们失手去杀了就是这个人，然后就他们就演说他们在这个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去如何运用到就是要去掩盖他们这个犯罪的事实，就我觉得非常好看，就是大家我也推荐一下。是的，是的，好哟。那你这边还有什么想要推荐的剧吗？ 我想要推荐的没有想到一些很白痴的剧， 啥？ 就想要。 以前我们在看韩剧，应该最早还有大家看那个《顺风妇产科》吧？ 有， 一定要的，每月。 High kick， 还有 High kick， 就是很，就都很好笑。然后还有什么《我爱乔妹》，就是什么宋慧乔从里面出来的， 就是很好笑哎、欸。而且他们好笑真的是，就那种笑到翻。 而且我觉得其实最好笑是因为他台剧的配音也很好笑。就是那种 很强， 对，我觉得台湾就是配韩剧，你如果你开电视，你就觉得哇靠，那个配音真的太白痴了，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强。然后现在还有那个、啊、就是 Pegasus Market 啊啊， 那个千里马超市 哦，就是爱奇艺的独家，我没有看啊， 就是可以看一下，就是也是很白痴， 因为男主角蛮有名，就是其实我还有很推荐大家一部，就是叫 Sky Castle 哦，好好看， 对，非常非常好看，天空之城，他还讲 的 这个就没有特别锁定说男生女生，我觉得都可以看，你可以跟你男友，你可以跟你另一半，你可以跟你女朋友，随便家人姐，我觉得都 OK。他就在讲韩国就是一些教育体制下，父母怎么管控他小孩，然后怎么在乎他们的就是学习的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 但我觉得这一部是不是有被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影响？因为他也是有一点就是黑镜的感觉。 没有，我觉得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我觉得个人会觉得说他其实有一点演的 overacting， 我自己会这么觉得，因为确实不会那么夸张，当然很支持啦，但我会觉得他的有些反应有点太浮夸了。 可是我觉得《天空之城》也是啊，就里面有很多我也觉得太浮夸，比如说，就妈妈去就是下跪，然后就是要求那个老师，我觉得那个 不要剧透， okay， 就是很推荐啊。 Yeah， OK， 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耶、yeah! ，好敷衍哦。 好啦， 好，既然讲这么多有的没的剧，大家听了也很就是就哇。很多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 嗯哼， 那喵如，你来推荐一下你自己可能在每个类型各推最喜欢的一部剧给大家好了。 那就这样，台剧，我觉得这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好， 我觉得必推，因为我就喜欢这种非现实的东西，然后它的手法其实拍得非常好，整个运镜啊，还有就是整个概念，我觉得就是有出来。然后日剧《Legal High》必推，我真的觉得芥雅人这 就是王牌大律师， 奇强，真是芥雅人，我真的就是爱芥雅 人。所以近期没有吗？ 近期破音了，近期就是那个信用诈欺师啊、 oh, okay. 我推的啊，信用诈欺师。然后韩剧的话，我觉得是《Voice》哎。 OK， 对，我真的推 Voice 真的是很好看、 嗯、 第一季啦，听说二跟三可以不用追，因为就是完全不同的人了，然后第一季有金彩玉，金彩玉真的帅到个不行，所以 不要加入个人元素。 你自己还不是爱露云那边， 哎、欸，我不会把它放到评分标准啊。 然后欧美剧的话，我觉得就是暗真的一定要看， 就是德国剧， 就是 Dark， OK， 一定要看。换你， 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台剧当然《雨二》啦，如果你真的没看一定要看、 嗯、 那如果可能大家我觉得《雨二》可能都看过了，我真的蛮推一把青的、 okay.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觉得就是杨锦华们吴康仁的演非常非常好、 嗯、 对。然后如果是韩剧，就是我很推就是机智牢房生活 ，OK， 对，就是真的是一定要去看，就是认真跟搞笑都有， 嗯， 题材很丰富、嗯，对。那再来的话，日剧我可能真的不太能介绍什么，那我推陆剧好了。我觉得陆剧有一部就是之前在 PTT 很红，然后名字有点白痴，是我朋友推荐给我，他叫《奈何 Boss 要娶我》 。没有，我跟你讲，陆剧每个名字都很奇怪， 对，就是有点诡异， 什么彩虹的重力啊，初恋那件小事。 哎、欸，你不要这样哦，陆剧还是很多人看。对，就是我蛮推这一部的，它就是撒糖剧，就是撒糖撒到无极限。然后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想到会这么红啦，然后明年他们会有奈何 BOSS 要娶我二， 哇塞， 对，然后男主角超帅，超帅一样，就是 Focus 是 TV 的什么？ 不是 腾讯的， 我忘了。但是 Netflix 现在有奈何 BOSS， Netflix 有， 对，不要惊讶，就是因为那部真的，那部就是花少钱，然后非常大的回馈。对，那当然这一部可能就是女生会比较喜欢了，男生可能就、 What? 再看看。那美剧我个人很推，如果你想要学英文，然后比较轻松一点啦，我推 How I Met Your Mom， 然后还有 Broken Girls， 就是这两部都是很轻松的，你可以跟你的另一半，可以跟家人看，都 OK。哦，可能家人不是那么合适，就是 Broken Girls 没那么合适， 尴尬，那尴尬。 对，但这两部都是很轻松的，就是你可能午休时间或者说下班吃个饭，大概20分钟都是可以看一集，那可以看英文，然后你看了会觉得说， okay. 蛮疗愈的。 OK， 对， 好哟好哟。那我们今天的剧就推到这里，因为真的非常多。 对，如果说大家 很多都没有讲出来啊， 对，有太多。如果真的要讲，可能可以要讲个一天吧， 可能可以分上下两集之类 的，可能也没有人想要听嘛。 干嘛这样？干嘛这样？好啦好啦，那我们就是每周三晚上9点，我们会准时上线在 Spotify， 对，然后可能还会在 SoundCloud， 然后在 YouTube 上面。 对，什么叫可能呢？ 就是会啦。 OK， 对。 然后我们会再成立我们的 IG， 就是在 IG 上也会有一些。 然后欢迎大家就是关注我们， 就是关注我们。喂，今天聊什么？ 耶，晚安。 耶，拜拜。